心爱过我，那些已被尘封的幸福，至今还在我怀里。记得吗？那一年那一天，有个人离开我，你永远爱上这个脸庞，就像鲜花。 一面来，头发甩甩。

飘零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，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犹记别离时，徒留却衷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痴情换得一生。往事如烟云，犹记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痴情换得一生美丽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我独行，会尽多少英雄

曾破裂也试过苦斗，梦内每天缤纷，一消散那可收， 一生可求，谁计较赞美与诅咒，没料到我所失的我的所有，